中央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一个人即用假造条子的办法贪污7亿元，现已逮捕法办。浪费的现象发现更多，军委后勤系统和铁路系统在1951年一年内，因对油糟车的处理不当，先后共损失了5000吨汽油，另有2000吨汽油因工作粗枝大叶，缺乏知识，把不同的油类混淆了，因而完全的失效。薄一波的报告还列举了中央纺织工业部、人民银行、中央燃料工业部、中央贸易部等等部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薄一波提醒大家，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呀，国家已经有大量的资金被贪污、被浪费了，现在也还有大量的资金被贪污和浪费着。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彻底改变，必然还有更大的资金被贪污和浪费掉。一面在勒紧裤腰带增产节约，一方面却在大肆的贪污浪费滋生官僚主义，其结果将严重的影响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的建设，以致动摇整个共和国大厦。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成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祸国殃民的三害。面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触目惊心的数字，作为新中国领袖，毛泽东痛心，周恩来痛心，中共中央高度警觉起来，已经到了不得不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的时候了。毛泽东的政治目光是极为敏锐的。1951年11月，当他接到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所做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后，立即于10月20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正式向全党发出了开展全国范围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号召。突破口在哪儿呢？周恩来在密切地注视着，毛泽东也在深深地思考着。1951年10月，当时的河北省天津专属的一位副专员向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揭发了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张子善的严重犯罪事实。刘、张都是刚刚执政的共产党的高级官员。知情的人惊叹，这桩案件是中共党内最大的一起贪污腐化案。党内党外中国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最高领导层，看看中央如何处理这样的大人物。谁也不敢轻易定夺，只有中央才能拿定最后的主意。刘璋的问题揭发出来以后，中共河北省委高度重视，并且立即对其展开了调查。到10月底，事实基本清楚。1951年11月29日，由薄一波、刘兰涛署名，中共中央华北局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了一份重要的报告，内称：最近我们发现了河北省天津地委和专署有严重的贪污浪费和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行为。据初步的检查材料证实，现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先后动用全区地方粮折款25亿元，保底线救济粮4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1亿4000万元，从修朝白河民工供应站中剥夺利润22亿元，贪污修飞机场结余款项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合计45亿元，冒充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45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200亿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做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 为贪图暴利，曾利用退化干部从东北盗运木材达4000立方米，勾结私商张文义等等，以49亿巨款从汉口贩卖大批的马口铁，私商中贪污中饱，破坏国家政策。张子善、刘青山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只有账可查者，二人私用达4-5亿元，并向上下级及其亲友送礼，有的达12000万之巨。据有账可查者，可达1亿3000万元。张子善为消灭证据，曾亲手烧毁约1亿5000万元的单据和其他单据178张。毛泽东震怒了，周恩来震怒了，整个中央都处在震惊之中。这样的大贪污腐化案在党内是罕见的。刘青山、张子善无疑是大贪污犯，人们称之为危害党、国家、人民的大老虎，这样的老虎必须严打。据他们所犯的错误以及罪行，中共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依法逮捕刘张二人，并请示华北局。11月下旬，经华北局讨论，有关部门决定依法逮捕刘张二人。此二人是党内的高级干部，逮捕他们必须经过中央的批准，案卷直接报到了周恩来的桌上。最大的贪污案就出现在自己的第二家乡天津，愤怒的周恩来当机立断，亲自批准。张子善现在保定参加河北省党代表会，立即将其逮捕法办。刘青山出现在国外，归国后亦予逮捕。11月29日上午，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张子善。12月2日，刘青山从国外访问回国后，也立即被逮捕归案。12月4日，中共中央河北省委请报华北局批准，做出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逮捕刘张二犯，周恩来心中沉甸甸的，久久不能平静。毛泽东与他也有同感，新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工作太艰巨了。在创业的档口，偏偏在党内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败类，绝对不能姑息养奸。逮捕张子善的第二天，即11月30日，周恩来将自己指导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送到毛泽东的案头请示批阅。毛泽东接到周恩来起草的稿子后，立即做出了详细的修改。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各同志的意见，12月1日，经周恩来定稿后，中共中央向党政军各部门和各地发出了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的言辞不容置疑，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照其情节轻重给予程度不等的处理，以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决定中所指的典型的贪污犯，其情节的严重程度适宜于直至枪决的处理。决定发出的当天，周恩来迅即向出席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教会议和华北区高干会议的代表们做了传达。传达之时，周恩来想得更远，他在会上特地强调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思想改造必须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学习，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站稳立场，分清敌我是非，以肃清反动思想，严格批判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 建立集体主义的思想，反对个人主义的思想。随后为了加强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的领导，周恩来领导组建了各系统的领导机构，并亲自拟定了人员名单。中共中央结委委员会书记薄一波，中央党派团体节约委员会主任朱德，副主任安子文、杨尚昆，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副主任彭真、沈君儒等等。运动如何展开？趁热打铁。周恩来于12月7日主持召开政务院发布的第114次会议，做了说明。我们要与资产阶级合作，因为这个合作有好的一面，但是同时要警惕资产阶级坏的一面，及它带来的旧的、封建的和帝国主义买办的影响，贪污腐化的风气，这一点我们不要隐晦，也不要估计的过低。因此运动要大张旗鼓的进行，我们需要在运动中研究制定一个惩治贪污的条例。周恩来细讲了几项不同的原则，对于贪污分子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应该区别对待，对于大的必须严办，从判10年以上徒刑到杀头，对于中等的应该法办，从撤职以致判徒刑，对小的不能原谅，但在处理时应采取教育的办法，自己坦白并经过教育后就算了。第二天，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一场伟大的运动从此便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对中央直属机关，周恩来没有放过，他确信要想下梁政，上梁必须先政。12月20日就成立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一事，周恩来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书面报告，他自告奋勇提出亲自担任总党委第一书记、第二至第四书记，分别由安子文、杨尚昆、萧华担任。他在报告中还提出，总党委成立后在目前阶段的中心工作是集中精力领导与组织中央一级机关的精简节约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要让下面做到的上面必须得先做到。周恩来非常清楚，中央机关也有老虎，中央机关的三反斗争也是刻不容缓，正像毛泽东在1952年1月23日发给党政军各部门和各地的一封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中所说的。凡属大批的用钱管物的机关，无论是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有些人以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关、民众团体用的钱不多，必无大老虎，这是不正确的。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2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15个贪污1亿元以上的大老虎。自三反运动开展以来，为捉老虎，毛泽东和周恩来批示、发表、转拟、起草的文件不计其数。刘青山、张子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抓住的典型，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不打掉这种典型的大贪污犯，不足以影响一大片，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就不足以发挥威慑力。在中央和华北局的领导下，河北省成立了以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为主任的调查处理委员会，会同天津市、 对刘璋贪污一案进行彻底的调查侦讯，在弄清他们主要犯罪事实的基础上，调查委员会和河北省委于1951年12月14日提出了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取国家财产，贪污自肥，为数巨大，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吞灭粮灾善款，勾结奸商，非法盈利，腐化堕落，到了极点。若不加以严惩，我党再无此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之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上述意见报到华北局，华北局经过谨慎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的犯罪事实是清楚的，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公开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对于这种破坏人民的天下、毁坏党的名誉的大老虎，不加以严惩，不足以平民愤。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态度是明确的。早在11月30日，代中央批转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时，毛泽东就明确表态：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以及县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着手开始处理了。我们认为啊，华北局的方案是正确的。中共中央在惩治腐败的问题上，总体原则是以教育为主，不主张打击过宽，能不杀尽量不杀。正像周恩来所说，对于小的不能原谅，但是在处理时应该采取教育的办法，自己坦白并且经过教育后就算了。但是对于民愤极大的，周恩来也表明过中央的态度，对于大的必须严办，从判10年以上徒刑直到杀头。从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讨论刘青山、张子善这两大贪污犯的处理问题时，态度是一致的，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刘张二犯必须枪毙。毛泽东的决心更是不可动摇的。对于这样的叛徒和助手，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为了充分体现民意，中央决定进一步的了解群众对刘璋二犯量刑的想法。1951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征求了天津地委以及所属部门对刘璋二犯量刑的意见。地委一级，在家的八位委员一致同意处以刘青山、张子善死刑。一般党员干部，对刘青山552名党员干部有535人同意判处死刑，有8人认为可以判处死缓，有3人认为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有6人认为应判处有期徒刑。对张子善有536人同意判处死刑，有7人认为可以判处死缓，有3个人认为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有6人认为应该判处有期的徒刑。随后又在民主人士中征求了意见。 毫无疑问，绝大数人同意判处两个人的死刑，这就是民意。根据确凿的事实和民意检测的结果，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最后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按照法律程序，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于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本人全部财产。刚刚建国，我们太缺少干部了。就在杀刘璋前后，周恩来还多次说，建设一开展呢，干部和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干部不足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毕竟啊，当时的刘青山才36岁，张子善才38岁，都是青春年华，战争年代他们都没有被钢铁炮弹打倒，摧毁他们的是和平时期的糖衣炮弹。毛泽东和周恩来得知黄静要来说情一事后，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2月4日，周恩来就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置问题复电河北省委政府主席杨秀峰，电文果断有力，而且不容置疑，准予将二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处决刘璋的枪声始终在中华大地上回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党管干部问题上的果断决策和高瞻远瞩的风范，至今仍被世人传扬，共和国的大厦仍巍然屹立。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只为这一天。